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2集。金玲的脸色发黑，极其难看，握剑的手时松时紧，手背上的青筋也时隐时现。蓝思追这才想起来，面前看似无害的鬼将军温宁是金陵的杀父仇人。顺着蓝思追的目光，温宁的笑容也渐渐消失，他缓缓转向金陵说道： 金如兰公子。 金陵冷声道：那是谁？沉默了一下，温宁改口道： 金陵小公子。 金陵死死盯着温宁，其他的少年们则紧张地盯着金陵，生怕他冲动行事。蓝思追道： 金公子。 金陵道：你让开，不关你的事。蓝思追却隐约觉得这一定不会不关他的事，上前挡在金陵面前说道： 金陵，你先把剑收。 金陵原本就心弦紧绷，视线被蓝思追一挡，不由自主喝道：别阻我。他伸手一推，蓝思追原本就晕船，脚底发虚，被金陵一推撞到了船舷，险些翻过去栽进黑漆漆的夜江里，幸好被温宁提了一把拽了回来。一群少年立即七手八脚上去扶他： 思追兄，蓝公子，你没事吧？你还晕着吗？ 温宁见蓝思追脸色发白，一时着急道： 金公子，你冲我来，温宁绝不反抗，但是啊，蓝院公子。 蓝景仪大气责备道：金陵，你这人怎么这样？思追招你惹你了？ 思追兄是为你好，你不领情也罢了，怎么还推人呢？ 原本金陵以为自己出手重了，也是愕然，可见同龄人都去扶蓝思追，都来指责自己，这一幕和过往无数个画面重叠在了一起。这些年来，因为无父无母，人人都说金陵无人管教，被惯坏了，脾气糟糕，不好相处。无论是在金林台还是在莲花坞，都没有亲近知心的同龄好友。明明身份尊贵，可处境却如此尴尬。小时候没有喜欢和他玩的世家子弟，大一点没有愿意追随他的世家子弟。金陵越想眼眶越红，忽然大声道： 是，都是我的错，我就是这么差劲的一个人，怎么样？ 其他少年被金陵吼得齐齐怔住，哑然一阵，有人不服气嘀咕道： 什么呀，明明是你自己先动的手，为什么反倒还凶起来了？ 金陵恶狠狠地道：你们管我，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魏无羡和蓝忘机原本就在距离较近的一条船上，这一喊之下，魏无羡在船舱里一怔，冲出来隔船相望，见金陵举剑和其他人相对，问道： 怎么回事？ 一见这两人，蓝思追便觉得什么棘手的局面也能迎刃而解了，大喜道： 韩光君，魏前辈，快过来呀。 蓝忘机右手将魏无羡腰一揽，带上碧尘，二人御剑落到那艘渔船上。魏无羡身形先是晃了晃，被蓝忘机扶住，这才又问道： 温宁，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就来看看吗？ 温宁道：对不住公子，是我的错，我没忍住。 金陵把剑调转向魏无羡，怒吼道： 用不着你在这儿假惺惺。 魏无羡道：金陵，你先把剑放下。 我不放。 魏无羡还要再说话，谁知金陵忽然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所有人呆若木鸡。魏无羡猛猛然朝他走了一步，说道： 这是怎么了？ 金陵虽然哭得满脸都是泪水，却还哽咽着大声道： 这是我爹的剑，我不放。 他怀里紧紧抱着的是金子轩的佩剑碎华，这把剑 是他父母留给他的唯一一样东西。此时此刻，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的金陵，让魏无羡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江燕离伤心到极处时放声大哭的模样。像金陵这么大的少年，有的都已经成亲，再大些的甚至都有孩子了，哭泣对于他们而言是件很耻辱的事，当众大哭，那是心里该有多委屈。一时之间，魏无羡竟有些手足无措，他望望蓝忘机，似乎想求助，可蓝忘机就更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办了。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从江面上传来：“ 阿玲！” 五六艘大船呈包围之势围住了这条渔船，每艘船上都站满了修士，船头立着一位家主。云梦江氏的大船在小渔船的右方靠得最近，中间距离不过五丈，方才出生的正是船舷边的江城。金陵泪眼朦胧的，一见舅舅立刻胡乱抹了一把脸，吸吸鼻子，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咬牙飞了过去，落到江城身边。江城抓着他道：“你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金陵狠狠揉着眼睛不肯说话。江城抬起头，阴冷的目光投向那艘渔船，两眼的寒光扫过温宁，正要停住到魏无羡身上，蓝忘机有意无意地走了一步，恰恰挡住了魏无羡的身形。一名家主警惕道：“魏无羡，你到那艘船上去干什么？”他语气怀疑，明显觉得魏无羡不安好心，令人听了极不舒服。欧阳子珍道：“姚宗主，您何必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呢？如果魏前辈想做什么，现在大家恐怕根本都不能安然无恙地坐在船上啊。”这话一出，许多年长修士都有些尴尬。虽然是实话，但没有人想听到他直接被这样说出来。蓝思追立刻道：“子珍说得不错。”数名少年也齐声附和。江城微微侧手道：“欧阳宗主。”被点到名的欧阳宗主眼皮儿跟着心一块突突直跳，只听江城冷冷的道：“没记错的话，说话的那个是你儿子吧？真是能言善辩啊。”欧阳宗主忙道：“子珍，回来，到爹这儿来。”欧阳子珍不解道：“爹，不是你让我到这艘船上来，别烦你们的吗？”欧阳宗主抹汗道：“行了，你今天出的风头还不够吗？给我过来。”自家住镇巴陵，和云梦离得近，跟江氏势力没法比，欧阳宗主可不想因为儿子频频为魏无羡发声被江城记恨上。江城弯了一眼魏无羡和蓝忘机，便揽着金陵的肩回船舱里去了。欧阳宗主松了一口气，又对儿子喝道：“你真是越大越不听话了，你到底过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过去抓你了。”欧阳子珍关切地道：“爹，您也进去休息吧，您灵力还没恢复呢，肯定没法过来的，可别贸然御剑呢。”现在大多数人灵力都还在缓慢回升中，勉强御剑说不定会大头朝下栽倒，所以他们才只能乘船。欧阳宗主身材又格外高大魁梧，现在还真不能飞过去抓他，被儿子气得甩袖进舱。聂怀桑在另一艘船上哈哈笑出了声，其他家主看着他俱是无言，但该散的也陆陆续续散了。见状，魏无羡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松下来后，他的脸上忽然被极度的疲倦之色占据，向一侧歪了过去。原来他方才的摇晃并不是由于渔船不稳，而是他真的已经乏力到站不稳了。众少年也不嫌魏无羡身上血污骇人，想像刚才扶蓝思追一样七手八脚地去扶他，可完全用不着他们。蓝忘机微微一弯腰，一手搂魏无羡手臂，一手抄他膝弯，一下子将魏无羡打横抱了起来。蓝忘机就这么抱着魏无羡走进了船舱。 船舱里没有供躺的地方，只有四条长长的木凳。蓝忘机便单手搂住魏无羡的腰，让他的头靠在自己肩上，另一只手将四条长凳拼成一张可以躺的宽度，把魏无羡轻轻放上去。蓝思追忽然发现，尽管韩光君周身浴血，但是那条魏无羡用袖子撕成的给他包扎一个小伤口的绷带还好好的打着结，系在他左手手指之上。之前无暇理会仪容，此时蓝忘机才取出手帕给魏无羡慢慢擦去脸上凝结的血块。不多时，一块雪白的手帕就被染得黑红一片，而蓝忘机给魏无羡擦净了脸，自己的却还没擦。蓝思追忙双手呈上自己的手帕道：韩光君。蓝忘机接过，低下头，手帕在脸上一擦就是一片雪白。众少年这才松了一口气，果然韩光君就是要这样面若冰雪的，看着才正常。欧阳子真道：韩光君，为什么魏前辈会倒下呀？蓝忘机道：累了。蓝景一大奇，我还以为魏前辈永远不会累呢。其他的少年也是有些不可思议，传说中的夷陵老祖竟然也会因为对付走失而累得趴下。他们都以为夷陵老祖应该随便勾勾手指就能解决所有事情，蓝忘机却摇头，只说了三个字：都是人。都是人，人哪有不会累的，又怎么会永不倒下？长凳都被蓝忘机拼在一起了，众少年只得眼巴巴地蹲成一圈。若是魏无羡醒着插科打诨耍嘴皮，斗完这个斗那个，此刻船舱里一定很热闹，可偏偏现在他躺着，只有一位韩光君腰杆笔直地坐在魏无羡旁边。一般来说应该有人来闲扯两句活跃气氛，可蓝忘机不说话，旁人也不敢说话。蹲了半晌，船舱里还是一片死寂。众少年皆腹诽道：好无聊啊。他们无聊到开始用眼神交流： 韩光君为什么不说句话？魏前辈为什么还不醒？ 欧阳子珍双手托腮，悄悄指指这个指指那个，表示 韩光君一直是这样一句话都不说的吗？魏前辈怎么受得了跟他整天待在一起？ 蓝思追沉重地点了点头，无声地肯定： 韩光君确实一直都是这样的。 忽然魏无羡皱了皱眉，头歪到一边，蓝忘机把他的头轻轻扳正，避免扭了脖子。魏无羡喃喃叫道： 蓝湛。 大家以为魏无羡要醒了，大喜过望，谁知魏无羡的双眼还是紧闭的，蓝忘机则神色如常道： 嗯，我在。 魏无羡又不作声了，仿佛很安心踏实，往蓝忘机身边蹭了蹭，继续睡了。几名少年愣愣看着这两人，不知为什么忽然脸红了。蓝思追率先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道： 韩光君，我们先出去一下。 他们几乎是落荒而逃，冲到甲板上被夜风一吹，方才那股憋得慌的感觉才消散。一人道： 咋回事啊？为啥我们要冲出来？为啥呀？ 欧阳子真捂脸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忽然觉得待在里面很不合适。 几人互相指着大叫：你脸红什么？ 我看你脸红我才脸红的。 温宁从一开始就没去扶魏无羡，也没跟进船舱里去，蹲在甲板上。众人方才还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进去，现在才发觉鬼将军真是太明智了，这里边根本容不下第三个人呢。见他们出来，温宁像是早有预料，空出给他们蹲的位置。 不过只有蓝思追走了过去，在温宁旁边和他一起蹲下。几名少年在另一边嘀嘀咕咕道，怎么思追和鬼将军好像很熟的样子呀？温宁道， 蓝公子，我能不能叫你阿愿？ 众少年心内齐齐悚然，鬼将军居然是个自来熟。蓝思追欣然道， 可以啊。阿愿，这些年过得好吗？ 我很好。 韩光君一定对你很好。 蓝思追听温宁提起蓝忘机时口气尊敬，越发感到亲近，说道， 韩光君待我如兄如父，我的琴都是他教的。 温宁道， 韩光君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你的？ 想了想，蓝思追道， 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吧，太小的事情都没什么记忆了。不过更小的时候，韩光君也应该不能带我，似乎那时有好几年韩光君都在闭关。 蓝思追忽然想到，韩光君闭关的时候第一次乱葬岗围剿也是在那期间发生的。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